第一回，林根孕育源流出，心性修持大道生。诗曰：混沌未分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清浊变。负载群生养至人，发明万物皆成善。欲知造化会元功，须看西游是恶传。盖闻天地之数，有129600岁为一元，将一元分为12会，乃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之12之也，每会盖18000岁。且就一日而论，子时得阳气，而丑则鸡鸣，寅不通光，而卯则日出，辰时时后，而巳则哀排，日午天中，而未则息搓，申时补，而日落有，须黄昏而人定亥。譬如大暑，若到物会之中，则天地昏蒙而万物匹夷。再去5400岁，交亥会之初，则当黑暗，而两间人物具五义，故曰混沌。又5400岁，亥会将终，真夏起源，尽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。少康节曰：冬至子之半，天心无改移，一阳出洞处，万物未生时。到此，天时有根，在5400岁正当子会，青青上腾，有日有月有星有辰，日月星辰谓之四象，故曰天开于子。又经5400岁子会将终，尽丑之会而逐渐坚实。亦曰：大哉乾元，至哉坤元，万物滋生乃顺承天。至此，地势凝结，在5400岁正当丑会，灼灼下凝，有水有火，有山有石有土，水火山石土谓之五行，故曰地辟于丑。又经5400岁，丑会中而寅会之初，发生万物。例曰：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天地交合，群物皆生。至此，天清地爽，阴阳交合，在5400岁正当淫秽，生人生兽生禽，正为天地人，三才定位，故曰人生于淫。感盘古开辟，三皇治世，五帝定论世界之间，遂分为四大部洲，曰东胜神州，曰西牛贺州，曰南善部州，曰北俱泸州。这部书单表东胜神州，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傲来国。国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山，唤为花果山。此山乃十州之祖脉，三岛之来龙，自开清浊而立，鸿蒙判后而成，真个好山。有慈父为证，父曰：市镇汪洋，威宁遥海。市镇汪洋，潮涌银山鱼入穴。威宁遥海，波翻雪浪甚梨渊。木火方于高基上，东海之处耸松巅。丹崖怪石，削壁奇峰。丹崖上彩凤双鸣，雪壁前麒麟独卧。峰头石， 听锦鸡鸣，石窟美观龙出入，林中有兽鹿仙虎，树上有灵禽玄鹤，瑶草奇花不谢，青松翠柏长春，仙桃长结果，修竹美流云，一条剑鹤藤萝密，四面圆堤草色新，正是百川汇处擎天柱，万劫无疑打地根。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，其实有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有二丈四尺为圆。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按周天365度；二丈四尺为圆，按正历24纪。上有九窍八孔，按九宫八卦，四面更无树木遮阴，左右倒有芝兰相衬。盖自开辟以来，每受天真地朽，日精月华，感之既久，遂有灵通之意。内遇仙胞，一日迸裂，产一石卵，似圆球样大。因见风化作一石猴，五官具备，四肢皆全，便就学爬学走，拜了四方。沐运两道金光，射冲斗斧，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，玉皇大天尊悬穹高上帝。驾座金阙，云宫凌霄宝殿，聚集仙经，见有金光艳艳，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。二将果奉旨出门外，看得真听得明，须臾回报道：“臣奉旨观听金光之处。”乃东胜神州海东傲来小国之界，有一座花果山，山上有一仙石，石缠一卵，见风化一石猴，在那里拜四方，眼运金光，射冲斗斧，如今浮尔水石，金光将浅息矣。玉帝垂赐恩赐曰：“下方之物，乃天地精华所生，不足为意。”那猴在山中，却会行走跳跃，食草木，饮涧泉，采山花，觅树果，与狼虫为伴，虎豹为群，张鹿为友，迷猿为亲。夜宿石崖之下，朝游风洞之中，真是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。一朝天气炎热，与群猴避暑，都在松阴之下玩耍。你看他一个个跳树攀枝，采花蜜果，掏担子挖木耳，刨沙窝砌宝塔，赶蜻蜓扑趴啦，参老天拜菩萨，扯葛藤编草袜，捉狮子咬又掐，理毛衣剃指甲，挨的挨擦的擦，推的推压的压，扯的扯拉的拉，轻松林下任他玩，绿水涧边随洗濯。一群猴子耍了一会儿，却去那山涧中洗澡，见那股涧中奔流，真个似滚瓜涌溅。古云：“禽有禽言，兽有兽语。”众猴都道：“ 这股水不知是哪里的水，我们今日赶闲无事，顺涧边往上溜头，寻看源流，傻子去也。” 喊一声，都脱男稚女，呼雄呼地，一起跑来，瞬间爬山，直至源流之处，乃是一股瀑布飞泉。但见那一派白虹起，千寻雪浪飞，海风吹不断，江月照环移，冷气分清障，余流润翠微，禅园明瀑布，直似挂帘帷。 众猴拍手称扬道：“ 好水，好水！此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，直接大海之波。” 又道：“ 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？不伤身体者，我等即拜他为王。” 连呼了三声，忽见丛杂中跳出一名石猴，应声高叫道：“ 我进去，我进去！”好猴 也是他，今日方明显，时来大运通，有缘居此地，王潜入仙宫。你看他明目蹲身，将身一纵，竟跳入瀑布泉中。胡征经抬头观看，那里边却无水无波，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。他住了身，定了神，仔细再看，原来是座铁板桥，桥下之水冲灌于石峭之间，倒挂流出去，遮蔽了桥门，却又嵌身上桥头。再走再看，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，真个好所在。但见那翠藓堆栏，白云浮玉，光摇片片烟霞，虚长静室，华凳板生花，乳窟龙珠已挂，银灰满地奇葩，锅灶棒牙存火迹，尊雷靠岸见窑渣，石座石床真可爱，石盆石碗更甚夸。又见那一杆两杆修竹，三点五点梅花，几树青松长带雨，浑然相个人家。看罢多时，跳过桥中间，左右观看，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，碣上有一行楷书大字，卷着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。石猴喜不自胜，即抽身往外便走，复明目蹲身跳出水外，打了两个呵呵道：“ 打造化，打造化！” 众猴把他围住问道：“ 你们怎么样？水有多深？” 石猴道：“ 没水，没水，原来是一座铁板桥，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家当。” 众猴道：“ 怎见是个家当？” 石猴笑道：“ 这湖水乃是桥下冲灌石桥，倒挂下来遮蔽门户的。桥边有花有树，乃是一座石房，房内有石窝、石灶、石碗、石盆、石床、石凳，中间有一块石碣，卷着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。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，里面却是宽阔，容得千百口老小，我们都进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气。这里边刮风有处躲，下雨好存身，霜雪全无惧，雷声永不闻，仙霞常照耀，祥瑞美征勋，松竹年年秀，奇花日日新。” 众猴听得个个欢喜，都道：“ 你还先走，带我们进去，进去。” 石猴却又明目蹲身，往里一跳，叫道：“ 都随我进来，进来。” 那些猴有胆大的都跳进去了，胆小的一个个伸头缩颈，抓耳挠腮，大声叫喊，缠一会儿也都进去了。跳过桥头，一个个抢盆夺碗，占灶争床，搬过来移过去，正是猴性顽劣。再无一个凝石，只搬得立卷神皮方纸。石原端坐上面道：“ 列位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你们猜说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，不伤身体者，就拜他为王。我如今进来又出去，出去又进来，寻了这一个洞天，与列位安眠晚睡，各享成家之福，何不拜我为王？” 众猴听说，既拱服无畏，一个个蓄齿排班朝上礼拜，都称千岁大王。自此石猴高登王位， 将十字引了，遂称美猴王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三阳交泰产群生，仙石包含日月经，借卵化猴玩大道，假他名姓配丹城。内观不识因无相，外合明知作有形。历代人人皆属子，称王称圣任纵横。美猴王领一群猿猴、猕猴、马猴等，分派了君臣左使，招游花果山，目宿水帘洞，和气同情，不入飞鸟之丛，不从走兽之类，独自为王，不胜欢乐。是以春采百花为饮食，夏寻柱果做生涯，秋收鱼粒延时节，冬觅黄金度岁华。美猴王享乐天真，何其有三五百载。一日与群猴喜宴之间，忽然扰恼，坠下泪来。众猴慌忙罗拜道： 大王何为烦恼？ 猴王道： 我虽在欢喜之时，却有一点远虑，故此烦恼。 众猴又笑道： 大王好不知足，我等日日欢会，在仙山府邸鼓动神州，不服麒麟峡，不服凤凰冠，又不服人间王位所拘束，自由自在，乃无量之福，为何远虑而忧也？ 猴王道： 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，不惧禽兽威服，将来年老血衰，暗中有阎王老子关着，一旦身亡，可不往生世界之中，不得久住天人之内。 众猴闻此言，一个个掩面悲啼，俱以无常为虑。只见那颁布中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，厉声高叫道： 大王若是这般原律，真所谓道心开发也。如今五重之内没有三等名色，不服阎王老子所管。 猴王道： 你知哪三等人？ 猿猴道： 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，躲过轮回，不生不灭，与天地山川齐寿。 猴王道： 此三者居于何所？ 猿猴道： 他只在阎浮世界之中，鼓动仙山之内。 猴王闻之，满心欢喜道： 我明日就辞汝等下山，云游海角，远涉天涯，务必防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，常躲过阎机之难。 这句话顿教跳出轮回网，致使齐天大圣成。众猴鼓掌称扬，都道： 善哉善哉，我等明日月岭登山，广寻些果品，大设宴席送大王爷。 次日众猴果去采仙桃，摘异果，刨山药，黄精芝兰相会，瑶草奇华，斑斑件件，整整齐齐，摆开石凳石桌，排列仙酒仙肴。但见那金丸猪蛋红蘸黄飞，金丸猪蛋辣樱桃，色真甘美，红靛黄肥熟梅子，味果香酸，鲜龙眼，肉甜皮薄，火荔枝核小囊红，临琴碧石连枝线，琵琶香包带叶青，兔头梨子鸡心枣，消渴除烦更解成，香桃烂杏，美柑甘似玉叶琼浆，翠李杨梅酸阴阴，如汁酸高落，红囊黑子熟西瓜，四瓣黄皮大柿子， 石榴裂破，丹砂粒现火金烛，鱼粒剥开，坚硬肉团金玛瑙，胡桃银杏可传茶，椰子葡萄能做酒，真松肥奈满盘成，橘蔗甘橙银案柏，鼠尾山药，烂煮黄精，捣碎茯苓并薏苡，石锅微火慢吹羹，人间纵有真修味，怎比山猴乐更宁。群猴尊美猴王上座，各依尺间排于下边，一个个轮流上前，奉酒奉花奉果，痛饮了一日。次日美猴王早起叫 小的们，替我折些枯松，编做筏子，取个竹筏做篙，收拾些果品之类，我将去也。 果独自登筏，尽力撑开，飘飘荡荡，竟向大海波中，趁天风来渡南禅部州地界。这一曲正是那天辰仙猴道行龙，离山驾筏趁天风，漂洋过海寻仙道，立志潜心建大功，有分有缘修俗愿，无忧无虑会圆龙，料应必遇知音者，说破源流万法通。也是他运至时来，自登木筏之后，连日东南风紧，将他送到西北岸前，乃是南禅部州地界。池高是水，偶得浅水，弃了筏子跳上岸来，只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挖蛤陶盐，他走近前弄个把戏装个虎，吓得那些人丢筐弃网四散奔跑，将那跑不动的拿住一个，剥了他衣裳，也学人穿在身上，摇摇摆摆穿舟过府，在使臣中学人礼学人话，朝餐夜宿，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，觅个长生不老之方，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，更无一个为生命者。正是那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早起迟眠不自由，骑着驴骡思骏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，只愁一时担劳碌，何怕阎君就取钩，继子因孙图富贵，更无一个肯回头。猴王参访仙道，无缘得遇，在于南禅部州，串长城游小县，不觉八九年余，忽行至西洋大海。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，独自个儿依前坐筏，又飘过西海，直至犀牛贺州地界。登岸偏访多时，忽见一座高山秀丽，林路幽深，他也不怕狼虫，不怕虎豹，登山顶上观看，果为好山，千峰万脊，万仞开平，日映蓝风轻锁翠，雨收黛色冷寒情，孤藤缠老树，古渡借幽城，奇花瑞草，修竹乔松，万载长青其福地，奇花瑞草四时不谢赛蓬营，幽鸟啼声尽，源泉响流清，重重古鹤之蓝绕，处处蝉牙胎显生，起伏峦头龙脉好，必有高人隐姓名。正观看今，忽闻得林深之处有人言语，急忙屈步穿入林中，侧耳而听，原来是歌唱之声。歌曰：观其柯烂，伐木钉钉，云边谷口徐行，卖新古酒，狂笑自陶情，苍劲秋高，对月枕松根，一觉天明， 任旧林登崖过岭，持斧断枯藤，收来成一担，行歌世上，一米三升，更无些子争竞。时价平平，不会计谋巧算，莫荣辱，恬淡言声。相逢处，非先即到，静坐讲黄庭。美猴王听得此言，满心欢喜道：“ 神仙原来藏在这里！” 急忙跳入里面，仔细再看，乃是一个樵子，在那里举斧砍柴。但看他打扮非常，头上戴蓑笠，乃是新笋出脱之唾；身上穿布衣，乃是木棉捻旧之纱；腰间系环绦，乃是老残口吐之死；足下踏草履，乃是枯蓑搓旧之霜；手执尊钢斧，单挽火麻绳；搬松披枯树，争似此乔能。猴王近前叫道：“ 老神仙，弟子起手。”那樵夫慌忙丢了斧，转身打理道：“不当人，不当人， 我着汉衣食不全，怎敢当神仙儿子？” 猴王道：“ 你不是神仙，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？” 樵夫说道：“我说什么神仙话？” 猴王道：“ 我才来至林边，只听你说相逢处，非先即到，静坐讲黄庭。黄庭乃道德真言，非神仙尔何？” 樵夫笑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个词名叫满庭芳，乃一神仙教我的。那神仙与我舍下相邻，他见我家世劳苦，日常烦恼，叫我遇烦恼时即把这词儿念念，一则散心，二则解困，我才有些不足处思虑，故此念念，不期被你听了。” 猴王道：“ 你家既与神仙相邻，何不从他修行，学个不老之方，却不是好？” 樵夫说：“我一生命苦，自幼蒙父母养育至八九岁，才知人事，不幸父丧，母亲居双，再无兄弟姊妹，只我一人，没奈何早晚侍奉。如今母老，一发不敢抛离，却又田园荒芜，衣食不足，只得着两束柴薪，挑向侍臣之间，或几文钱，抵几升米，自吹自造，安排些茶饭，供养老母，所以不能修行。” 猴王说道：“ 据你说起来，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，向后必有好处。但望你指我与那神仙住处，去好拜访去也。” 樵夫说道：“ 不远不远，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，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，那洞中有一个神仙，称名须菩提祖师，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，至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。你顺那条小路向南行七八里远近，即是他家了。” 猴王用手扯住樵夫说道：“ 老兄，你便同我去去，若还得了好处，绝不忘你指引之恩。” 樵夫说：“你这汉子甚不通便，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，你还不行。假若我与你去了，却不误了我的生意，老母何人奉养？我要着柴，你自去自去。” 猴王听说只得相辞，出山林找上路径，过一山坡约有七八里远，果然望见一座洞府，挺身观看，真好去住。但见烟霞散彩，日月摇光，千株老柏，万节朽黄。千株老柏，带雨伴空青冉冉，万节羞黄，含烟一褐色苍苍。门外奇花布锦，桥边瑶草喷香，石崖突步青苔润，悬壁高张翠闲长。时闻仙鹤唳，每见凤凰翔。仙鹤唳时，声震九高霄汉远，凤凰翔起，翎毛五色彩云光。玄元白鹭随引荐，金狮玉象任行藏。细观灵符地，真个赛天堂。又见那洞门紧闭，静悄悄杳无人迹。忽回头见崖头立一石碑，约有三丈余高，八尺余阔，上有一行十个大字，乃是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。美猴王十分欢喜道： 此间人果是朴实，果有此山此洞。 看够多时，不敢敲门，窃去敲上松枝梢头，摘松子吃了玩耍。少顷间，只听呀的一声，洞门开处，里面走出一个仙童，真个风姿英伟，相貌清奇，比寻常俗子不同。但见那抓髻双丝腕，宽袍两袖风，貌合身自别，心与相俱空。物外常年客，山中有兽童。衣尘全不染，甲子任翻腾。那童子出的门来，高声叫道： 什么人在此骚扰？ 猴王突的跳下树来，上前躬身道： 仙童，我是个访道学仙之弟子，更不敢在此骚扰。 仙童笑道： 哈哈，你是个访道的吗？ 猴王说： 是。 童子道： 我家师父正才下榻，登坛讲道，还未说出缘由，就叫我出来开门，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，可以去接待接待，想必就是你了。 猴王笑道： 嘿嘿，是我是我。 童子道： 你跟我进来。 这猴王整机端肃，随童子进入洞天深处观看，一层层深阁琼楼，一进进诸宫贝阙，说不尽那静室幽居，直至瑶台之下，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，两边有三十个小仙士立台下，果然是大觉金仙莫垢姿，西方妙相祖菩提，不生不灭三三行，全气全神万万慈，空寂自然随变化，真如本性任为之，与天同寿庄严体，历劫明心大法师。美猴王一见，倒身下拜，磕头不计其数，口中直道： 师父师父，我弟子至心朝礼至心朝礼。 祖师道：你是哪方人士？且说个相关姓名明白再拜。猴王道： 弟子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。 祖师喝令：赶出去，他本是个撒扎倒虚之徒， 哪里修什么道果？猴王慌忙磕头不住道： 弟子是老师之言，绝无虚诈。 祖师道：你既老实，怎么说东胜神州？那去处到我这里，隔两重大海，一座南禅不周，如何救得到此？猴王叩头道： 弟子漂洋过海，登界游方，有十数个年头，方才访到此处。 祖师道：既是逐渐行来的也罢，你姓什么？ 猴王又道： 我无姓，人若骂我，我也不恼；若打我，我也不嗔，只是赔个理儿就罢了，一生无姓。 祖师道：不是这个姓，你父母原来姓什么？ 猴王道： 我也无父母。 祖师道： 既无父母，想是树上生的？ 猴王道： 我虽不是树生，却是石里长的。我只记得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，其年石破，我便生也。 祖师闻言暗喜道：这等说却是天地生成的，你起来走走我看。 猴王纵身跳起，拐呀拐的走了两遍。 祖师笑道：你身躯虽是笔漏，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。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，意思叫你姓胡。胡字去了兽旁，乃是古月，古者老也，月者阴也。老阴不能化育，叫你姓孙倒好。孙字去了兽旁，乃是个子系，子者儿男也，系者阴系也，正合婴儿之本论，叫你姓孙吧。 猴王听说满心欢喜，朝上磕头道： 好好好，今日方知姓也，万望师父慈悲，既然有姓，再起赐个名字，去好呼唤。 祖师道：我门中有十二个字，分派起名道你，乃第十辈之小徒矣。 猴王道： 哪十二个字？ 祖师说道： 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影悟缘觉十二字，排到你正当悟字，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，好吗？ 猴王笑道： 好好好，子今就叫做孙悟空也。 正是鸿蒙初辟原无性，打破顽空虚悟空。毕竟不知向后修些什么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